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26章梦境内外第102集。 他举起魔杖， 一二三，摄神群念。 100个摄魂怪从湖上朝哈利扑来，他的脸紧张地扭曲起来，他们越来越近，他看到了兜帽下的黑洞，但他同时看到斯内普站在他面前，盯着他的面孔，口里念念有词。不知为什么，斯内普清晰起来，摄魂怪变淡了。哈利举起魔杖， 快叫护身！ 斯内普踉跄了一下，他的魔杖向上飞起，远离了哈利。突然，哈利觉得脑子里充满了陌生的记忆。一个鹰钩鼻的男人在朝一个畏缩的女人吼叫，一个黑头发的小男孩在角落里哭泣，一个头发油腻腻的少年独自坐在黑暗的卧室里，用魔杖指着天花板射苍蝇，一个瘦骨嶙峋的男孩想骑上一把乱跳的扫帚，旁边一个女孩在笑他。 够了！ 哈利感到胸口被猛推了一把，他踉踉跄跄地倒退了几步，撞在墙边的几个架子上，什么东西咔嚓一声碎了。斯内普在微微颤抖，脸色煞白。哈利袍子后面湿了，他刚才撞破了身后的一个瓶子，里面一个黏糊糊的东西在渐渐流干的魔药中旋转。 恢复如初， 斯内普嘶声说，瓶子又自动修复。 波特，这倒是个进步。 斯内普微微喘着气，摆正了冥想盆，好像在检查他上课前存进去的那些思想还在不在。 我不记得说过叫你用铁甲咒，但它无疑是有效的。 哈利没说话，他觉得说什么都有危险。他知道自己刚才闯进了斯内普的记忆，看到了斯内普小时候的情景，他心里很不舒服。想到那个看着父母吵架而哭泣的小男孩此刻正站在他面前，眼里带着如此强烈的憎恨。 再来一次怎么样？ 斯内普说。哈利感到一阵恐惧，他猜到他要为刚才的事付出代价。两人隔着桌子站好，哈利感到这次清空大脑又困难得多。 数到三， 斯内普说着，再次举起魔杖。 一、二。 哈利还没有来得及集中精神清空大脑，斯内普就已经喊出： 摄神群念！ 他在走廊上朝神秘事务司飞奔，空白的石墙火把在两旁掠过，那扇黑门越来越大，他跑得太快，几乎要一头撞上去了，还差几步，他又看到了那道微弱的蓝光，门突然打开了，他终于进去了，一间黑墙壁、黑地板的圆屋子，燃着蓝火苗的蜡烛，周围还有好几扇门，他要继续前进，可是该走哪个门呢？ 波特， 哈利睁开眼睛，他又仰面躺在地上，但不记得是怎么摔倒的。他喘着粗气，好像真的跑了那么长的走廊，真的冲过了黑门，发现了那间圆屋子。 自己解释。 斯内普站在他面前，怒不可遏。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哈利诚实地说，站了起来，后脑勺在地上磕了一个包，他感到有点发烧。 我以前从来没见过，我跟你说过，我梦见过那扇门，可他以前从来没打开过。 你不够努力。 不知为什么，斯内普好像比两分钟前哈利看到他本人的记忆时更生气了。 你又懒惰又马虎，波特，难怪黑魔王。 您能不能解释一下，先生？ 哈利又火了起来。 您为什么管伏地魔叫黑魔王？我只听过食死徒那样叫他。 斯内普张开嘴巴咆哮，外面有个女人尖叫起来。 斯内普抬头望着天花板。 什么？ 他嘟囔道。哈利听到好像是从门厅那边传来了吵吵嚷嚷的声音。斯内普皱眉看着他。 你下来的时候看到什么异常情况了吗，伯特？ 哈利摇摇头，上面的女人又尖叫起来。斯内普手持魔杖走到门口，闪身出去了。哈利犹豫了一会儿，跟了出去。叫声果然是从门厅传来的。哈利跑向通往地下教室的台阶时，声音更响了。跑到顶上，他发现门厅里挤满了人。吃晚饭的学生从礼堂里拥出来看发生了什么事，还有很多人挤在大理石楼梯上。哈利从一群高大的斯莱特林学生中间挤过去，看见旁观者围成了一个大圈，有的人显得很震惊，有的甚至神色惶恐。麦格教授站在门厅的另一端，正好在哈利的对面，他似乎对眼前这一幕感到很难受。特里劳尼教授站在门厅中间，一手拿着魔杖，一手握着个空酒瓶，看上去完全疯了。他的头发都炸着，眼镜也歪了，显得一只眼睛比另一只放大了许多。他那数不清的围巾和披肩凌乱地挂了下来，让人感觉他似乎要崩溃了。他旁边有两个大箱子，一个倒立着，好像是从楼梯上扔下来的。特里劳尼教授恐惧地盯着楼梯底下的什么东西，但哈利看不见。 不， 他尖叫道， 不，这不可能发生，不可能，我拒绝接受。 你没想到会这样， 一个尖尖的小姑娘般的声音冷酷地说，似乎感到很好笑。哈利朝右边挪了挪，看到特里劳尼眼里可怕的东西正是乌姆里奇教授。 虽然你连明天的天气都预测不了，但你总该意识到你在我听课时的糟糕表现和此后的毫无改进必然会导致你被解雇吧。 你不能， 特里劳尼教授嚎叫道，眼泪从大镜片后面涌出。 你不能解雇我，我在这儿待了16年，还给我此时我的家。 曾经是你的家， 乌姆里奇教授说。看到特里劳尼教授跌坐在一个箱子上痛哭流涕，他的癞蛤蟆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哈利感到一阵恶心。 直到一小时前，魔法部部长签了你的解雇令为止。现在请你离开大厅，你让我们感到难为情。 但他站在那里，幸灾乐祸地看着特里劳尼教授发抖、呜咽，随着一阵阵的悲痛在箱子上前后摇晃。哈利听见左边一声抽噎，回头一看，拉文德和帕瓦蒂正抱在一起默默哭泣。然后他听到脚步声，麦格教授从人群中挤了出来，径直走到特里劳尼教授面前，有力地拍着他的后背，从袍子里抽出一块大手帕。 好了好了，西比尔，镇定些，醒醒鼻子，没有你想的那么糟，你不会离开霍格沃茨。 哦，是吗，麦格教授？ 乌姆里奇朝前走了几步，恶毒地说， 这是谁批准的？ 我， 一个低沉的声音说。项目大门打开了，门边的学生赶忙闪开，邓布利多出现在门口。哈利想象不出他在外面做什么，但他站在门框中，趁着雾霭缭绕的夜色，有一种威严之感。他让大门敞开着，大步穿过人群走向特里劳尼教授。特里劳尼教授还坐在箱子上，满脸泪痕，浑身发抖。麦格教授陪着他。 你，邓布利多教授？ 乌姆里奇发出一声特别难听的尖笑。 恐怕你还不知情吧，我这儿有…… 他从袍子里抽出一卷羊皮纸。 我本人和魔法部部长签的解雇令，根据第23号教育令， 霍格沃茨高级调查官有权检查、留用查看和解雇任何其，也就是我，认为不符合魔法部标准的教师。我认为特吕劳尼教授不合格，我已经解雇了他。 令哈利大为惊讶的是，邓布利多仍然面带微笑，他低头看着还在箱子上抽泣的特里劳尼教授，说道： 您说的当然对，乌姆里奇教授。作为最高调查官，您完全有权解雇我的教师，但是，您恐怕无权将他们逐出城堡。这个权利恐怕…… 他礼貌地欠了欠身说， 还属于校长，我希望特里劳尼教授继续住在霍格沃茨。 特里劳尼激动地笑了一声，还夹着一点抽烟。 不，不，我要走，邓布利多，我要离开霍格沃茨，去别处谋生。 不， 邓布利多坚决地说， 我希望你留下，西比尔。 他转向麦格教授， 请你带西比尔上楼好吗，麦格教授？ 当然， 麦格说。 上楼吧，西比尔。 斯普劳特教授赶忙从人群中挤出来，搀住了特里劳尼教授的另一只胳膊，两人带他从乌姆里奇身边走过，上了大理石楼梯。弗利维教授举着魔杖追上去，尖声叫道， 箱子移动。 特里劳尼教授的箱子升到空中，跟着他上了楼，弗利维教授断后。乌姆里奇教授呆立在那里，瞪着邓布利多，他依然在和蔼地微笑。 等我任命了新的占卜课教师，需要用他的房间时，你打算拿他怎么办？ 乌姆里奇小声说，但声音还是传遍了整个大厅。 哦，那不成问题， 邓布利多愉快地说， 您看，我已经找到了一位占卜课教师，他愿意住在一层。 你已经找到了？ 乌姆里奇尖利地说。 你已经找到了？我提醒你，邓布利多，按照第22号教育令， 当且只有当校长找不到合适人选时，魔法部有权任命教师。我很高兴宣布，这一次我找到了。要我介绍一下吗？ 他把头转向门口，夜雾从门中飘入。哈利听到了马蹄声，大厅中响起惊恐的低语。为了给新来的教师让路，门边的人赶紧退得更远些，有的还绊倒了。雾中出现了一张脸，哈利曾于一个黑暗危险的夜晚在近邻中见过，白金色的头发，蓝得惊人的眼睛，人的头和躯干安在一匹银鬃马身上。 这位是费伦泽， 邓布利多愉快地对目瞪口呆的乌姆里奇说， 我想你会发现他很合适吧。